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咱们两位都是特别有情怀的深度调查报道的记者。 我发现我们俩一出事儿，不是我们俩一出事儿， 最近看什么看多了， 我们俩一出现就没好事儿。我一直想着我什么时候能跟这个俞飞鸿老师啊、朱友廷老师啊、徐静蕾老师啊对聊一下。哎，永远都是这个出大事儿的时候，坏事才找我们俩。对吧， 连累的我也谈不了情怀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彩芙姐姐现在也是那个我们的颜值担当你知道吗？因为哎呀，你坐在侧面你知道吗，你现在被我们这个锵锵的观众评选为啊，就是锵锵的嘉宾当中线条从下巴到脖子线条最优美的，有人把你比喻为天鹅，这完全是达到了天鹅的。 你是看的原文吗？ 原文我们微博上我拿给你看，真的就是，所以大家很喜欢这个彩芙老师， 谢谢啊，我激动。 哎，对，而且 是说瘦了八斤，但是我说不好意思没看出来。 对对对，其实应该跟网友汇报一下体重是吧？嗯，然后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我能不能瘦个五六斤的？ 主要是最近这个国家呀，国泰民安，彩芙兄，你看你就胖了，你还是得关心一下这个国家也是有问题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他们有人就是说，锵锵三人行啊，我们经常被人亲切的称为坑坑三人行嘛。 对， 所以我说今天当然我们要聊聊坑，而且我是河北人，就发现我们河北的这个大坑，对吧？ 对， 这个坑，哎，我觉得谁说我们河北那个没有湖啊？我17万平方米，那就是湖泊呀。只不过这个湖泊呢，说是在天津近海区那儿有一大坑，在河北那个廊坊那边。 大城县是吧？ 大城县，哎， 对， 就。有17万平米一坑，3万平米一坑，说一个像那个什么酱油，哎，一个像蓝墨水儿。 这坑跟湖还不太一样，这坑水老下不去。那湖吧，你还得经常会垫一个塑料薄膜，就怕它渗。这个它就是渗不下去， 所以这很有意思。而且呢，这个里边啊，你看，要不说媒体发挥作用了嘛？其实，在媒体之前呢，最早咱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人呢。叫向春，哎，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我觉得这人原来在部队里啊当过狙击手，嗯，咱们看看这个向春，你看当过狙击手，然后呢他当然他不太喜欢提他当年从军这段经历，但是他现在狙击什么目标呢？这就是一个重庆一个民间的这个环保志愿者组织，但是他们得到那个老板们这些那个阿拉善 SEE 那个的资金的支持，就是他就是说有一次坐火车看见我们河北这个湖泊了，对吧？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什么无人机拍下来，一上网，这咱得说现在政府反应真快啊，就这个东西上网的第二天环保部派人就下去了，对吧？马上就是说查处，什么听说什么县长也撤了，环保局长也撤了，撤了一大堆，对吧？咱们可以看看这段无人机。看见之后作何感想啊？ 太残酷了这个，而且他放的就是他显出那个湖啊，它其实不止一年两年的事儿了。你会看出它实际上特别成规模，而且应该是不断的有人往里倒，它不断的往下渗，不断的倒。我刚才说渗不下去呢，实际上指的是它一直在不断的往里边倾注废水。嗯，所以它到底往下污染了多少米，它有没有到深层地下水？当然了，在河北深层地下水它现在已经污染不到了，因为太低了这个水位。哎， 你想象不到啊，打井能打多深。我看我们河北那儿一个那儿村民，就其实住在那个附近的，他怎么着呢，有打井的，打到8米深的井，这个洗手啊手上都长小白点子。然后现在他们有一个就是说有一家人，那就打多深呢，打360米深。 对， 360米深的井水，他用来洗衣服，但是那家人都不喝，喝他还是买2块钱一桶的那个桶装水， 打到300多米，怎么能给提上来呢？用什么 机井吗？是不是？我不知道。 现在就是我问过我们村打机井啊，一个机井10万块钱，就是浇地的那个，所以你10万块钱一定是基本上穿透岩石层一直往下打去了。尤其像河北这个地方，每年往下降几米，降几米，就实际上它，我觉得它有可能以后得打到上1000米的这个深度。但是你说那个又。那个几百米以下还不能喝，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 不是，我不敢说不能喝，我只是看到报道说那家人打360米深的井，但是他们不喝，也不喝这个井里边的水。 有可能，比如说味儿不好。 你是劝他们喝是吗？ 我是觉得，我是在想啊，这个往下渗透已经渗得有多深了。 哎，这个真的是过去就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看了看这个，现在这中国大河北大地也是前人挖坑，后人排酸。 对， 就是这个坑啊，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有是一个是开砖厂，一个是后来是磷肥厂啊，什么就荒肥厂、造纸厂。哎，然后呢，就弄出了这么一个大坑。但是呢，这大坑到近两年来又是什么呢？就是周边的这些污染企业啊，偷偷的往里排酸。倒这个酸，所以哎呦，这个颜色真是像那个法国印象派的那个绘画，那叫一个斑斓。就是为什么治理很难呢？就是现在多种成分非常复杂。哎，李菁大记者，你看到什么了？ 这个其实我还真的是关注了，本来还是想跟同事商量，我们要不要派个记者去，但是因为最近赶着五一前，人手也比较紧，就还犹豫，还没有坐着，正好看着这个新闻。你知道，我后来还注意了一下这个细节。他这个是也是说志愿者发现的吧，然后呢，现在你知道基层的这些领导们要说起都得有快速反应，他也是马上反应了，说我们已经抓人了，说是这两父子俩吧，说是说父子两个人，说2013年就被抓起来，是他们那个对此事负责。然后后来呢，我一看 说爸爸倒了3吨，儿子倒了3吨。 然后我就看有网友讥讽啊，就说按照他们每天的排放量，这得倒连续倒每天。这个像这个愚公开山呀，你每天不停的工作，得工作11年才能把这大坑给倒满。就所以说，确实是里面这个不能把这个锅呀让人家这个爷俩背，是吧？另外呢，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太有普遍性了。他就说，人县政府也很委屈，说我们当时还找了一个有名的一个排污公司来处理，但是没处理好。没处理好呢，我们还跟他打官司。那然后呢，我就看这个细节。然后他那个说找的这个排污公司呢，网友说，哎，这很有名，这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可能是排污就水污染处理的一个公司，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后来再一看呢，说这个完全是一个山寨版的，就等于是国际上有一个大的有名的这个公司，然后国内有一个就把人家名字给盗用了，盗用了，然后这个县呢又完全不知道，就是找的是一个李鬼。你知道吗？然后 是 我， 水源是吧？ 对对对，然后还付了很多钱给人家，说你也没给我治理好，就他们又打官司，就太荒诞了这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魔幻现实，你知道吗？ 对，你现在不是看那个《人民名义》那个包子叫什么名来着？ 蔡成功。 啊，蔡成功， 对对， 蔡成功， 举报人。 你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事儿里边也有，我觉得就是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就是这个天津那边啊，还是河北这边啊，前两年呢，一个是花了投资3000多万，一个是上千万，就是雇这个公司你们清污，结果清了半天呢，清就治理不了，后来是就是又有反复，据说曾经有一阵儿某片水域。治理好了的标准就是说，你看有蛤蟆了啊，就是这块行了，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又污染。然后呢，我就想起那个大风厂那个蔡成功那阵儿，说你们告我呀，你们告我。 对对， 这个碧水源这个公司最后就是用这个方法解的套， 对， 就是说哎，你政府你告我呀，一告我就咱就解了嘛，对吧？我就退出了，我就不能给你治理了。 他没那个水平，再一个他实际上对土壤的这个治理和这个水的治理是成本非常高的。我觉得他拿到的钱根本就不足以让他把那一片地给翻回来的。你比如说至少要花好几个亿就治那一片湖，那他根本就是他可能只是换水。但是呢，你如果是把新水放进去，它原来那个土壤里边再反上来，跟原来基本上差不多的。 你说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专家讲专家的，咱们这个文科生啊就讲象征。 对， 我觉得这真是象征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多层次的层累造成的工业废水的污染。你看最早化肥厂的时候挖的这个坑就是排污的。 对吧？ 对。 然后呢，成了这个坑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还能在里边游泳，就说这个坑浅的地方有3米，深的地方能有8米、10米那么深呢。然后呢，哎，这个坑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成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自然景观是吧， 自然景观，人们在这钓鱼。然后呢，你看又一波工业发展的潮流，排放的污染物也不一样了，到现在最毒的就排硫酸了，就是你像它这种颜色，它是酱缸啊，这就而且渗透这个地下水，人家周围的农民说那个玉米就是已经绝收了嘛，根本没法种庄稼了，它是一层一层层垒造成的工业污染的一个象征啊。 它这个跟河北的产业升级有关系，我觉得 又那我河北了。 对对对对，最早的时候就砖厂这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就是河华北啊，砖厂这是致富的小产业主要手的。到后来实际上河北的整个产业布局基本上就是以钢啊，以硫酸，以造纸啊这之类的为主了，就是那些污染高的逐渐的从中央地区往地方地区排。其实我觉得这个叫污染企业的迁移也是排污的一个过程，就实际上把污的污染企业排到你们河北去了。 哎，我作为河北人，我也真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老说我们河北呢，雾霾也说都是我们河北闹的，然后呢我们河北人深受其害， 对 对吧，这些这个这么大坑的这个污染，嗯，就是 河北是一个坑。其实我一直说中国最惨的两个省是山西河北，就是被坑了，就是被真正的被坑了。那边是挖煤挖出的大坑，这边是排污排出的大坑。 哎，所以我原来听的说的是你们河南的段子， 我们河南， 其实现在我明白了，应该按照我们河北，就是原来我听是河南的段子，就是河南那个火车啊开起来是什么声音的，就一下就是说咔嚓咔嚓咔嚓嘛，仔细一听是坑谁坑谁坑谁坑，然后又说火车逐渐加速开快了，这谁的坑谁的坑谁的坑谁的坑，其实应该是我们河北谁的坑谁的坑， 不是像锵锵三人行， 耐心 耐 心， 对，哎，坑谁坑谁， 我觉得这个叫100步笑50步，实际上我们河南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啊，污染的程度现在没有河北那么厉害，贫困的程度或者被吸血的程度也没河北那么厉害。 哎， 你没办法，你有北京、天津这两个巨大的体量搁这儿，其实扎着河北的根，你的水就被调走了。 嗯， 你的水库实际上也被调走了。原来这个密云水库、官厅水库里边有股份是河北的，也全给弄走了。 我跟你说， 没水了。 我就作为河北人，你知道我有一个记忆，我觉得还不是近两年的事情，我们可能长期以来就让河北再付出一些代价，就是 对， 以至于我都不爱我的家乡这片土地。 嗯， 当年我为什么考大学，我一定要去南方，你知道吗？北大我都不稀罕，当然也是分数也没达到，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哎，我从小在我的印象中，我就生活在一个灰色的地方， 嗯， 就是连我记得石家庄的路灯都不是暖色的，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在我们河北这片大地上走啊，那就真是叫一种荒凉凄清。我所以我就从小我就梦想着我想去南方，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考武汉大学， 对， 然后甚至南的还不够啊，我就要工作，我就要去广州， 嗯， 坐火车一到广州火车站呢，啊，我一看我说哎呀，这个灯光都是暖色的，而且那种湿润的感觉，一直到今天我每次回家开车 悲从心来是吧， 对，我总觉得河北的土地这么丑陋呢，就是这一路过去啊，飞土扬尘，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而且这个大地这个连个山也是这种癞痢头，是被削掉了一半，你感觉就不润，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怎么这么不润泽， 这个国家，这不是这个省其实是被吸干了。就我有一个细节我注意了一下，就是原来你们河北还种水稻的，后来又完成了这个产业革命，就是不种水稻种玉米了。为什么呢？说水库里的水全部上调北京以后，水不够种水稻的，以后说政府发动老百姓，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种玉米，因为这玩意儿是可以在沙漠里边种的。 哎，你说沙漠，我还给你打听个事儿。这次他们一聊这个事儿啊，很多人都聊这个，说拿当年腾格里沙漠的污染什么直排事件，那是个什么事件呢？ 它是2014年的时候，是腾格里沙漠还另外和另外一个沙漠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工业废水的排污湖，面积呢实际上比这一块还要大，就所以就很多人把这两块的这个新闻来对比，说面积可能会差不多体量的。 当时这个《新京报》的记者，特种兵也是特种兵出身的， 哎，狙击手，狙击手啊， 就是也，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是他的前队友爆料之类的哈，就是有，反正有线人，就是带着去了这个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因为开车要开很长时间，他站到那儿之后，你远看瓦蓝瓦蓝的，就跟你，因为沙漠里面像月牙湖一样的，你近看的时候就把人要熏死。就是拿着相机拍了之后，就是还要防着被人追，就是拿过来之后，就是报这个《新京报》发了以后啊，听说就是习近平就他们就批示，这些常委们都批示，就现在就那一块呢又拨专款，把现在已经成了说内蒙古风景最宜人的风景旅游区。 哦， 这个事情发生的很近呀，就这么快就已经变成了。 那你这个有谁批示 是 不一样的？ 那我们河北这17万平方米能不能变成著名的白洋淀旅游区？ 呼吁一下，呼吁一下。 白洋淀， 你们离这个雄安不太远吧？我觉得一定会，肯定会，因为那一片是要被辐射到的。 不是这个问题啊，你看我看他们新京报写一社论，也就发现啊，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问题要不说就是复杂了，也不是说政府不重视，也不是说政府置若罔闻，甚至政府都治理了，拨专款找人了，但是呢，哎呦，弄了又病，病了又好，好了又病，它整个就是这么一个积累造成的结果。现在看来，我看见有个环保专家说，说这玩意儿要真要根治。哎，像你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么快，我今天看到一个专家就讲，他说真的彻底变成就好的哈，他说可能要几十年。 因为我觉得腾格里沙漠是跟这个可能不一，对对，它环境不一样。 对， 你像这个其实啊，像我觉得像这一次这个深坑的世界，就是在一个主脉上不断的繁衍出新的一个世界。那你像我们这做新闻做多少年，不停的一会儿是土壤污染、镉污染，我就各种金属名字你可能都可以听说过，就是它不停的在研发出一些新的世界，然后这次可能又是。比如说这个是酸是吧？ 嗯， 所以呢，它这个情况其实是很久很久了。然后因为水污染，它实际上确实是它渗到地下的时间会更长。 对， 所以呢，它的治理时间、治理成本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还会就是特别忧心忡忡的。你不是说你一棵植物长坏，你给它拔掉，你重新栽？你像特别土地污染，后来因为像我们以前也做过。那后来都不让做，就是说有的是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什么机密问题，他就说你土地污染有的时候都几十年，你可能这个 从危害 收过来东西都不能做，都不能吃。 从危害严重程度和这个治理难度上，不是有环保专家有排序吗？其实从下到上，就是我们吐槽最多的空气污染是其实是最容易治理的， 真的。 水污染是其次的，水下边的土壤是非常非常难的。土壤下边的地下水污染是基本上是完全治不了的，这就是难度跟它的坑后人的这种程度，从上到下越来越重的这样的一个。 像我们平时就也会经常有一些读者来信或者组织希望我们去关注，但有时候确实也比较难，因为比如说之前也有一些记者去做过，他说河北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这样一个案例，他两个女儿都查出来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凭着直觉，他就认为是村里自从来了一个造纸厂之后，天天在那排污，气味也不好。但是呢，拿不出证据。那你去找人家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这个孩子是跟这个排污有关系的？他就天天晚上去取那个水样，去取水样，然后又说人家就说你这个水样采的不合格，没有按照法律程序采。那他再去采呢，又会被那个自来水或者排污厂的人打，就完全就是你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机制，所以弄得这些人呢反倒在村民眼里在什么成了一个神经病，就你何苦来呢，我们就搬走了，我们不去跟他较劲了，你在这儿去天天弄了，所以弄得家里人也不理解他，什么也不理解他，他呢就问题就是说你要是去诉讼法律呢，那法律说你法院说你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你孩子的病跟这个水污染有关系，你这个很难了，因为这个你从一个水源到你最后产生病，它在中间有多少个链条得去需要你去拿证据来、啊、 而且甚至这个附近受污染的这个村民、 嗯、 他还拿这个污染啊当成那个牟利的， 对， 你像那对父子俩就是嘛、 嗯、 那我给你倒一吨我收多少钱、 嗯、 可是最后你把这父子俩逮着了呢、 嗯、 罚款5000块钱、 嗯、 拘役5个月，那所以就说当就是我就说啊，几十年间层叠造成的这个污染呢、啊，当年的污染主体 已经倒闭了，可能那开化肥厂的哪儿去了，就是你找主没有， 历史的债 约定俗成，那是一个坑， 对， 大家都觉得你不能排到别墅去哈，你得排到这儿来，哎，大家还觉得还挺有良知，其实把这个地方毁了。这我又想起来一个我一直在想的解不开的一个问题，刚才你说那个化工厂白血病，我们村儿也有一个白血病的，就是他是在我们村儿的化工厂里边干活，而且他们没有这个防护装置，就是你像那个什么防毒面具啊，他会在那个洞，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气体或者液体，他说往他一够头是看有什么东西，咣就摔那儿就晕过去了。 就中毒吗？ 啊，就是那肯定是有毒的气体， 熏的， 熏的。啊，就说人家会说这个他这个同事说你傻呀，你怎么不戴口罩呢？其实口罩完全没用，我觉得。然后他就得了白血病，就跟这个化工厂就索赔啊谈啊，然后这个政府呢就给他这个比如说给低保啊给补助啊给这些东西，那化工厂还在开着。那从另外一件事呢，是我有一个叔叔，他在他这个耕地上盖了一个养兔子的一个小厂，其实很小，他就准备当个体户嘛，就直接被天上的卫星给看到了，说国土资源部看到了。从河南省下到我们那个市到村儿直接给逮过去了。我就奇怪了，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污染的化工厂，我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实际上是不太有人管的，而这个耕地他说你侵占了大概那个半亩耕地的时候，他就会把你抓起来， 卫星都看见了， 卫星能看见。我是觉得他可能就是你比如朱总理曾经画过17亿亩耕地红线，谁碰红线都逮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我们对环保污染的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画的红线是远不如对耕地。 反倒是咱们这17万平米呢要靠这个民间志愿者的无人飞机。 对， 那我看这个新闻，我就是想这么大的面积是通过一个偶然发现的，这太可怕了，说明什么？说明当地的咱们先不说官员嘛，官员他确实他在城里他没看到，我就是起码说明当地的村民对这熟视无睹了，他就觉得我报了也没用，因为周围的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表明我去告了也没用，大家都和他已经都好学会相处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过去咱们这个讲历史上的有些暴君，不是有一句历史课本上有句著名的话吗？就有些荒淫无道的，就是说在我死后哪管 洪水 滔 天。 哎，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想啊，这个在你死前，你活着的时候有一种啊对终极结果的置若罔闻。就是我那天呢还跟我们团队的人开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哈，我说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谁能当领导，就是你谁能干大事儿，我就说啊，有一个词儿叫工具理性。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他是比如说我啊只管给你打印这个材料，我呢至于说你主持人有没有看见，那不是我的事情。或者说呢，哎，我原来经常跟他们举个例子，我说你比如说啊，包括一个剪辑师，你在进行你的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终极这个节目，终极跟观众见面的时候，观众看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甚至还跟他们举例子，我说你比如说香港有些个编剪辑师，当年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董建华讲话，他就在这讲，他说我师父跟我讲啊，30秒一个人大头一个人讲话，30秒观众就不耐烦了，30秒我就要插点别的画面，港口什么的叫活泼。我说你看，这就是那种工具理性，就是你不管这个终极的大局感，我说他是董建华讲话，而且还有一个他讲的精彩不精彩，这都影响到观众的观感，不是说你就可以教条的30秒一律插画面，对吧？就我就是说，很多你们这些人要想干大事，将来当领导的，就是在做你自己手头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工作在终极效果上如何？我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很多治理我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像这个孙连成这种干了吗？干了，就是我的责任尽到了呀，对吧？我找人治污了， 对， 但是那个水啊它还是脏的，你看不见吗？那跟我那是下一个环节的问题。你觉得是不是很多人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权力运行体系的正常现象啊，我不为结果负责，因为这个东西是治不好的，因为我要治几十年，所以他只负责我这几年， 我只对这几年负责，我要顺利的把这个湖交给我的下一任， 对， 顺利交班是最好的。 对， 你知道我倒在这个事上想什么？我想哈，我宁愿中国人多有点信仰。哎，我怕我来世有报应，所以我不能排这个事。我那天想，我说如果有这样想法人多一些，他可能也少做点缺德事儿。我是这，我那天是回归到这种程度来讲。 如果主政这一方的人啊，他有来自民众的直接推说，你怎么不干事儿？我们要把你搞下去、选下去，他就会去把这个事儿结果给做完了，说我来给你汇报。 对， 啊，那实际上他没有这个 权力来源嘛？权力来源哪样呢？他又不对底下负责。